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这一次就讲防控疫情为名，暴政虐民为实，又是要批判这个特区政府。昨天是831的7周月，831大家都知道什么一回事，就是去年即是2019年的8月31号，香港特区的即警察就全副武装就入去呢一個太子地鐵站啊，喺呢一個地鐵站嘅大堂月台係嘛，甚至衝入去呢一個地鐵車廂，對一啲手無寸鐵啊，佢哋嗰啲市民啊施暴，咁佢就理由就係話要揾嗰啲暴徒啊，有暴徒入咗呢個地鐵係嘛，嗱呢個叫831事件。有冇人死？而家唔知係嘛？但係有好多人咧被監生打到殘廢，就呢個100%係嘛？呢個暴行咧，香港人唔會忘記。對於香港特區政府係嘛？喺共產黨攆翼底下嘅林鄭月娥嘅特區政府係嘛？縱容呢一啲警察嘅暴行係嘛？呢一件事。呢一筆帳係一定要算嘅 ，OK？ 呢個係非常之清晰嘅啦，係嘛？所以每個月嘅31号係嘛？如果冇31号嘅，就喺嗰個月嘅月尾，即係最後嗰月嘅最後一日，就必然有一啲即係話唔肯忘記呢一件事，係嘛？唔會忘記即係呢一個對香港。即係嗰個人權自由傷害有咁有幾大嘅呢一件事，唔會忘記嘅，係嘛？不但止唔會忘記，係嘛？同埋要抗議，甚至乎希望有一日可以出現呢個轉型正義嘅時候，係要審判特區政府呢個惡行，係嘛？所以每個月底都有一班。即係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俱之嘅啲年青人會出嚟嘅，係嘛？明知會俾人打、俾人拉，佢就唔想大家忘記呢件事。如果你問我，我作為一個長者，我係希望佢哋唔好出嚟，無端端又俾佢打、又俾佢拉，係嘛？但係佢哋都要出嚟，就係要話俾大家聽，你唔可以忘記呢一個即係831，舊年831警察嘅暴行，係嘛？香港已經是一個暴政底下，係嘛？琴日一樣，好少人出嚟啫嘛。嗱，我哋有成5、6个記者走去做直播，睇得好清楚，係嘛？拍翻嚟嘅片又好清楚，根本就冇乜幾多人。但係你差佬哦，發達啦，又有得俾佢去施暴，喂，已經係變態噶啦！你知唔知啊，各位？哇！又出嚟啊，啲僆仔咁咪去打咯，又去噴胡椒噴霧咯，又去拉人咯。咁有啲人就會話：點解啲年青人咁笨呢？明知會出嚟俾人拉、俾人打都要出嚟，佢就唔想我哋忘記嘛。個個月都會提住呢件事，咁用咩嚟提呢？好快啲人就忘記噶啦嘛，係咪啊？佢揾佢自己嚟，即係作為一個即係你講個犧牲又好，係嘛？即係。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這個831慘案，就是這樣。 昨天荒謬到什麼程度呢？我們的記者出去採訪，看到的畫面是什麼呢？是無所不用其極，見到你有三四個人他就喝停你。最好笑就是將幾個互不相識不是一起 的人叫他排在這裡排成一組，要五個人，是吧？點都要湊夠超過四個人排成一組，然後跟住就大聲講，係嘛？你哋已經違反咗公眾地方四人以上公眾集會，呢個係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，係嘛？咁就可以票控啊，罰款2000同埋拘禁啊48小時乜乜咁啊，講一大堆嘢，係嘛？喂，大佬啊，幾個人？又互不相識的，你將佢湊埋夠即係啊四個以上，跟住你就喺度宣讀呢條條例，預防及控制疾病括弧禁止群組聚集條例嘅規例咁樣，係咪？你哋已經咧呢一、這個聚集係犯法嘅咁。喂，呢、這個叫做防疫啊！喂，仲有防疫就係上個禮拜六講。喂，嗰啲酒樓食肆係嘛？要減一半嘅台係嘛？每張台最多坐四個人，相距咧台與台之間1.5米係嘛？咁好啦，即晚嗰啲食環處嗱，呢條條例咧就是、食環處負責執法嘅，但係就帶埋啲差佬入去。喂，大佬啊，你嗰度數埋都十幾個人咧，你都違反咗呢一個。即係所謂禁止四人以上嗰個聚集啦，大佬係咪？兩三個食環入去間酒樓，到後邊有10個8個差佬咁樣，咁即係算係點咧？請問究竟係差佬執法定食環執法咧？你對酒樓呢啲咁啊，佢票控嘅啫嘛，係咪？咁你個執法嘅係食環處啊，定係警察咧？呢、這個就正如我頭先所講，防即係防控疫症為名，就暴政虐民為實，係咪？呢、這個暴政虐待人民、虐待市民，係咪？嗰啲應該禁嗰啲啊，麻雀館、卡拉 OK 啊，唔禁啊，當時係嘛？咁你就哇，日日就喺度，跟住咧仲好笑啊！自己差佬自己講嘅喎。要找啲黃標嗰啲店嚟搞喎，即係話呢個黃標，我哋習慣咗用黃標，即係黃店啊，所謂係嘛？你有政治立場，你就要付出呢個代價啦。咁樣講嘢都得喎，大佬。喂，呢個係民生問題，而家係防控，即係預防控制呢、這、一個即係肺炎，大家合作，政府同市民要合作，咁。喂，你揾啲差佬乘機就去搞人哋啲黃店，所謂仲話你應得嘅，鬼叫你係黃店啊！喂，咁你個執法係個標準係咩啊？你唔係根據違法嘅事實係嘛？你有政治立場嘅，而家香港嘅差人全部都有政治立場喎。問題就係呢班全部白痴嚟噶嘛？政治係你係一個執法嘅機構，你就負責執法咪得咯？你冇有政治立場嘅咧？而家唔係嘅，有政治立場㗎，好犀利㗎，係嘛？你睇下呢個鄧炳強就知啦，係咪？喂，個政治立場作為一個警務處長，個政治立場咁鮮明嘅，可以做警務處長，不但止政治立場鮮明，仲要利用你個鮮明嘅政治立場去打壓嗰啲不同政見嘅人咯。而家咪咁咯，啊，接受呢個高志森啊，係嘛？呢個啊！即係阿屈小姐啊，訪問啊，係嘛？咁好明顯嘅政治立場咧，已經係啱唔啱啊？係嘛？即係以防疫為名，係嘛？咁你就去實行呢個暴政啊，跟住周街撩你啲人嘅喎，係嘛？好簡單係嘛？即係嗱，當然啦，嗰啲後生仔調戲又唔信，喂，我有得三幾個人。我唱下《榮光歸香港》，咁你就捉佢埋嚟糟質佢，係嘛？又要佢跪，啊，又要佢兩隻手咁包住個頭，啊，跟住要跪，好嗨噶佢哋係。喂，你唔喺度執法，你喺度凌虐呢啲年青人。你今時今日可以咁樣做，因為你有支槍喺度嘛，係咪啊？ 你喺度利用你自己有支槍喺度，你凌辱啲後生仔，睇佢唔順眼，你凌辱佢啊嘛，係嘛？你唔喺度執法啊嘛，唔係好似你所講，我有合理懷疑，而家你觸犯法律，咁跟住我就而家啊，即係搜查你乜乜，你唔係噶嘛？你係講曬粗口係嘛？甚至乎去凌辱呢啲即係後生仔噶嘛？點解要去跪咧？請問？咩事要佢跪呢？咩事要佢咁样呢？佢又冇武器，系咪？即系而家我话讲，可见嘅将来一段好长嘅时间，你都唔会睇到有啲大型嘅示威噶啦，系咪？因为有呢个疫症，系咪？咁点解要利用而家即系大家喺度抗疫嘅时候，系咪？你以即系所谓防控疫症為名，然後用呢啲暴政嚟虐待市民，特別係年青人，係咪？開口埋口就粗口，係咪？對住呢啲你認為佢可能犯法嘅年青人粗口爛舌，跟住喊打喊殺，係咪？駁你嘴就要佢道歉，喂大佬，你執法啫嘛！是吗？又用语言暴力，是吗？又恃住你有武器在身，是吗？我嚟恐吓，喂，呢啲咩所为呢？请问呢、这个亦都系香港嘅瘟疫。除咗呢个武汉肺炎，警暴亦都系一种瘟疫嚟嘅。而家系吗？而呢种瘟疫咧就系暴政底下产生嘅瘟疫。试问香港人？怎可以不起来抗争呢？请问还有什么路行呢？你的有钱佬快点走啦，是吧？中产阶级有本事的快点送仔女去外国啦，是不是？大家都会计数的，跟着下来的环境有多惨大家都计到的啦，是不是？那班的政客就在想怎样立法会九月选举过半数啦，是不是？香港是玩完的啦，是剩下我们这帮后生仔跟你搏命，大家斗长命，是吧？喂，你除了即是革命，那你还有什么做呢？是吧？可以做得到体制内改革，希望抢到过半数议席，跟着呢香港就会变天，可以逼政府做什么，逼政府做什么。妖、哎、大佬，真的不要在这里欺骗人啊，啱唔啱啊？是吧？我一定是继续跟你唱反调的，没得谈，是吧？因为面对这个暴政，除了革命没有第二条路。